哎呀，老李，你怎么才来呀、 啊？你看，这不是赶上了吗？哎哎，有，你别动，我来， 慢点，来，跟着我，抬到我们实验室里去。 哎，往这边走，这边走，慢点。 涂老师买这么多水缸干什么呀？ 你猜， 要是腌咸菜，应该往家里运。 抬到这儿来，来， 和他们家老李都来了，就跟着往实验室吧，这就不对了吧？ 大家都别猜了，涂老师啊，买缸是做实验用的。 实验？ 嗯， 用大水缸当实验器具。开玩笑呢， 我看呀，你们这是过家家吧？ 来，放在这儿， 你们说呀，你们也不明白。 别搞啊，别往心里去。 嗨，没事儿，我才不在意。 那就好，那就好。 哎，涂老师，你们家有几口缸啊？ 啊，我们家 啊。 哎，老李，咱们家有缸吗？ 我跟你们说哈。我们家有没有水缸，用不用腌菜缸，悠悠老师啊，他肯定不知道，这个得问我呀。 家里的事情啊，全照着我们家老李了。 哎，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我们家里有分工的。哎，悠悠老师呢，忙国家需要的大事情，哎，只要说是国家的任务，他就没得说呀。家里的小事情呢，就归我了。 把这出来，来，慢点，哎，放下 。这七口大缸啊，把实验室挤得满满的。为了赶时间，我们夜以继日的开始大量做青蒿乙醚的提取。 涂老师啊， 哎， 这七口大缸把这一批青蒿全吃进去了，用缸浸泡这主意真是太棒了。 是啊。 北京产的青蒿中191号含量太低了，只有万分之几。 南方的青蒿有效成分高，可是药厂也都在搞运动，采购原少，去趟云贵川采购运输，最快也得一个多月呀。 是啊， 咱可等不起。嗯，我们只能就地收集采购，土法上马，用水缸来浸泡提取，这样才能够争取时间呢。 涂老师啊，要是用咱们实验室的器具，得搞到什么时候才能提取出够咱们研究用的呀？ 是啊，涂老师，大水缸用到实验室中提取药物，这得算是您的发明创造了吧？ 那不能算吧？ 嗯， 古人泡药材用的就是瓦罐或者水缸啊，只是他们做不了后面的化学研究。哎呀，要是葛洪老先生知道1700多年以后，我们在实验室中还在用缸来制作药物，不知道该怎么笑话咱们了。 是啊。 可就是，七口大缸的乙醚放出的味道太大了。 是，钟姐。 嗯。 你的鼻子又流血了吧？ 啊，哟，可不是吗？我都没注意。 哎，给你纸，快擦擦。 啊，没事。我塞上鼻孔就好了啊！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最近老是流鼻血。 肯定是这乙醚药水熏的。我最近也是，哎呀，头晕眼胀的，脖子、手、胳膊一直发痒，我总挠。 实验室没有通风系统，更没有实验防护。咱们泡青蒿的乙醚是手术中用的麻醉剂，天天接触。身体已经吸收了超量的化学药剂，所以是你们的身体才提抗议呢。唉，那咱也没办法呀，我只好去把门打开吧。 唉，是啊，乙醚是有机溶酶，对身体有危害，尤其是对人的肝脏。 哎呀，涂老师晕倒了。 啊， 涂老师， 你怎么了？涂老师， 你快掐人中！ 涂老师，你醒醒！ 涂老师！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《悠悠青蒿》第二季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、余姚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留声》。